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啲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嗰啲記念真愛革命。 作為一個所謂自由主義者，胡適當然從事呢、這個即係推動白話文運動同埋搞文學革命，即係思想上邊呢、這個係趨向自由噶嘛，係咪？所以你唔係單止喺個文學作品裏邊，即係喺嗰個所謂語言作為一個工具表達。情意的一個工具上面，即是你要改良，你還是思想上面的改良，是不是？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思想上面沒辦法去改良，只是在那個文字上面的改良，基本上沒有意義的。所以他提到那個所謂精粗啊、禮教的問題，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對於孝道，中國人要孝敬父母，甚至十戒都有，是不是要孝敬父母？這些這樣的信條胡適都認為不是絕對，係咪？即係呢一個態度係非常之開明嘅，係咪？譬如話，佢有一篇文章咧，其中有一段説話係好引起一個，即係當時係非常之即係引起爭論嘅嚇。嗰段説話就係咧，佢話佢唔贊成咧，將呢個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佢話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吧？這個是即是耶穌的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是吧？因為為什麼呢？譬如說我的兒子他應得的遺產或者他應得 他的財產都被你的父母倒到輸了，或者你的父親很難倒，就不顧呢個家庭生計，搞到個個咧冇啖好食，書又冇得讀，咁你咪繼續要敬愛佢咧，係咪？又假如佢話胡適話我係一個賣國主義者，係嘛？做咗即係呢個國家嘅罪人咁，咁佢係咪又係要愛敬我咧？係咪？喺血緣上，咁佢係我父母啫，但係佢做咗壞事。我不能夠繼續愛敬佢噶嘛，大佬，係咪？嗱呢種講法咧，就同傳統中國人有啲講法有啲唔同。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佢幾衰都好，都係我老豆。咁所以呢個係當時對佢嚟講，梗係會受到好多嘅批評，係嘛？甚至乎係即係被人攻擊得好犀利，係嘛？但胡適之仍然係堅持佢呢種咁嘅睇法，所以佢推動呢個新文化運動，或者搞文學改良，係呢個所謂文學改良初議裏邊所提到嗰八件事。嗰八件事係講你即係文學創作嘅時候應該注意嘅嘢，但喺思想上邊嗰種自由開明嘅思想喺嗰個年代喺胡適之嘅身上。即係發光發熱，甚至乎對嗰啲後繼者產生一個相當大嘅影響，係嘛？嗱，我就想 最後咧講一講咧就係呢個殷海光先生，即係對呢個胡適之嘅一個所謂比較，即係我覺得係我哋值得攞嚟睇，或者分析一下，甚至乎即係我哋多啲了解關於胡適嘅個人啊，或者佢嗰個影響。咁由殷海光佢認為咧嚇，即係胡即係佢嗰篇文章裏邊咧，亦都有提到呢、這個即係胡適嘅，即係對於明教嘅睇法啦嚇，即係仲有一啲即係佢反傳統，即係甚至乎對中國文化批判啊嗰啲咁嘅睇法啊等等啊嚇，即係喺佢嗰篇文章裏邊都有嘅。但係我覺得咧，佢有一段説話咧，即係我之前有提到胡適，即係講嗰一段啊，即係從前禪宗和尚曾説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挖的人嗰段説話，殷海光認為呢個係胡適之，即係對成個即係中國文化或者對中國人喺個思想上邊咧，即係最偉大嘅貢獻嚟嘅。嗱，我上次就當個語錄咁樣嚟講，但係喺呢個殷海光嘅心目中咧，認為胡適呢一段言論，即係喺1930年，即係所講嘅呢一段言論，係喺嗰個時代嚟講，係絕對係一個胡適思想最重要嘅部分，而且即係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對以後嘅中國，佢認為啊，咁佢嘅睇法就係話呢個係一個獨立思想，中國人要培養呢種獨立嘅思想係非常之艱難噶嘛，係咪？胡適講呢段説話嘅時候，佢對啲年青人講，但係佢要好大嘅決心同埋勇氣嘅。從前禪宗和尚曾説：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看。我自尋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殷海光認為呢一段説話係令到當時嘅衛道之士非常之憤怒嘅，係嘛？所以佢認為呢一段説話係胡適之贈俾後人，中國嘅後人一個最寶貴嘅財產。佢甚至認為胡適之呢一段言論嗰個價值係遠遠超過胡適之喺文學上邊嘅考據工作。即係話胡適之做過《紅樓夢》嘅考據、《水經注》嘅考據，啊做過好多中國古典文學嘅考據，係嘛？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做呢啲考據嘅工作。喺殷海光嘅心目中，佢認為佢嘅價值係低於胡適之嗰即係頭先我所引述嗰一段言論。點解會咁樣咧？咁以下呢一段咧就係殷海光嗰個解釋。佢有啲人對於胡適呢一段話，所以怒火即係憤怒，主要嘅原因就係認為佢唔應該將孔子啊、朱熹啊呢啲咁嘅聖人同馬克思列寧相比較。喺個時代嚟講，哇！嗰班即係偉道之士啊，你將呢個孔子同埋呢個朱熹係嘛，同呢個馬克思列寧呢啲人相提並論係嘛？咁佢就認為當時嘅即係好多嗰啲所謂知識分子，好多將情緒價值即係超越個理性啊，係嘛？哇！聽到你將呢個聖人喎、啊，大佬係嘛？同呢個共產黨呢啲咁嘅始作俑者相提並論，等量齊觀，係嘛？甚至為一丘之貉，呢個係好損害我哋中國人嘅感情，因為嗰陣時啲人講夷夏之別。即係我哋係夏，佢係夷，嗰啲萬夷戎狄咧，鬼佬 我哋係漢人、中國人，我哋文化高過你，同我大佬你咁樣比，你應該將喂孔孟係嘛，同呢、這個即係其他中國聖人相比，咁啊講得通啫，係咪？所以呢、這個即係所謂民族中心思想，即係以嗰個民族主義作為一個中心意識嘅呢種咁嘅情緒，就會對胡適之呢一種咁嘅講法，即係非常之憤怒啊嘛，係咪？但係譬如喺聖經上邊，大家讀聖經，你睇到耶穌同啲強盜，即係一齊釘十字架嘅喎，咁你會唔會認為耶穌同啲強盜係即係一丘之貉咧？將佢哋等量齊觀咧，係冇可能嘅喎，係咪？咁由胡適呢種講法咧，就係要重新去固定一切嘅價值，不崇尚權威，係咪啊？你先能夠分辨是非啊嘛，係咪啊？你唔好俾孔子，唔好俾朱熹牽住你個鼻子走，更加唔好俾馬克思列寧、史泰林牽住鼻子走，係咪？你要做一個不受人惑嘅人啊嘛，係咪？呢、這、一個不受人惑嘅人嗰、那個意義係最大喺邊度咧？就係、是、你唔會聽啲統治者講噶啦嘛，大佬係咪啊？你會聽啲權威講噶嘛，係咪？所以喺即係話1930年呢一個時期，即、就、係、是、殷海光認為。这个时代的背景你看看，就是你讲这些这样的说话是真的离经叛道，一定受到很多人就是那个批判的，是吧？但是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就是说我有思想，我思想独立，不容易被人所惑，是吧？于是你就要培养自己一种能力，就是要慎思明辨，是吧？就是这条路，就是我们，就是说从事，就是在思想训练里面来说，就是看完就是殷海光这个讲法，我自己有些启发，就是，就是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到后来殷海光做一个总结，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段说话，他认为，是吧？这个是给中国的后人一个最宝贵的遗产，要学一套防身本领，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殷海光认为这个是胡适对中国后人，就是最宝贵的一个财产。